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14回。隆安八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，陛下重用玄城真人服食丹药成瘾，龙体强健，面红体热，便是滴水成冰的隆冬天气，身上只着一件单衣也不觉得冷，令宫人们啧啧称奇。真人言说陛下有成仙之体，若是潜心修炼，说不定能成为古往今来第一位荣登大道的君王，又传授他采阴补阳之法。陛下依着他的法子，何久服食过红丸后，夜遇庶女，非但不显疲态，反而神清气爽，不由大喜，使阉人们搜罗天下美女，流水一样的送进宫里。俗话说得好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便是西风压倒东风。宁王因举荐真人有功，又积累了赫赫军功，这两年越发受宠。开春三月，他带着谢之芳回长安面圣，献上了两位金发碧眼的藩邦美人。陛下龙颜大悦，大手一挥，将谢之芳破格提拔为从二品，封号定国将军，又安抚了丽贵妃，将其册封为皇贵妃，距离后位仅一步之遥。相比起来，碌碌无为的太子便显得格外平庸。宁王在长安的短短一月，他竟因几桩小事接连遭到陛下申斥，在众多机要大臣面前跪地哀告许久方得赦免，颜面无存。谢之芳风头无两，年轻气盛，记恨着旧主对他苛待，在殿外拦住太子，阴阳怪气地讽刺了他一番，直气得太子殿下面色清白，拂袖而去。宁王也肯纵着他胡闹，这晚的宫宴上，他特意为爱将出气，当众奚落了季文瑜，使人往他面前摆了一把瑶琴，逼迫他配合着异域打扮的舞姬们演奏十面埋伏以助兴，竟是把他当作幽灵娼人来羞辱。季文瑜强忍胯下之辱，将一首杀气四伏的曲子弹奏得畏畏缩缩，毫无阳刚之气。宁王拍案大笑，公然对诸将说自己这个杂种弟弟还不如乐师有血性，亏得是陛下仁慈，若是生在寻常百姓家，少不得三五两银子卖进小官馆去，靠唯一可取的姿色混顿饭吃。谢之芳也跟着笑，看着季文瑜的眼神冰冷肃杀，犹如在看一件死物。季文瑜恨得咬牙切齿，这晚回到府中，拉着那个眉眼最像谢之真的侍女折腾了半夜，掐着她的脖子逼她哭泣求饶。那侍女怕得浑身发抖，按照她的要求哀哀央告道： 殿下，真娘知错了，求您饶了真娘这一回吧。 他平日安安静静的时候，瞧着还有五六分相像，这会儿哭得涕泪横流，毫无美感，又畏畏缩缩的，全无谢之真的风骨气节，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庸脂俗粉了。季文瑜骤然间失了兴致，扬手抽了他一巴掌，将人拎起来跪在脚边，唤来密探问起谢之真的下落。那密探不过25、26岁年纪，忍不住朝跪地的美人身上瞟了两眼，惶惶然丢了魂魄，直到听见季温瑜不悦的咳嗽声方才回神。他收回目光，一无一实地回道： 去年12月，属下追踪谢之芳，一路寻到那个宅院，部下许多眼线严密监视，谢之芳在宅子里住了7、8天，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，恋恋不舍，又安排了许多兵士留守，不给人丝毫可乘之机。属下们观望了小半年，见那宅子虽然鲜有人进出，每月初一十五倒是有驿站的人送家书进去，逢年过节也有打长安过去的马车送些衣裳首饰、山珍石仙，想来那里便是谢家大小姐藏身之处。 季温瑜微微颔首，碍于谢之芳如日中天，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压的纨绔子弟了，只得暂时按下思念之情，沉声道： 再派些人手过去看着，等我的号令。 密探躬声答应，正打算退下，却听得阴质冷厉的殿下道： 这段日子辛苦你了，把手头的事安排好，去找贺七领赏。 那密探喜不自胜，跪地叩谢，将诸事安排利落，领了丰厚的赏赐黄金百两，顺带着也留下了两颗不大老实的眼珠子。宁王和陛下皇贵妃共叙了一回天伦之乐，冷不防南边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。早就归顺中原，年年纳贡朝贺的苗疆换了位土司，近年来颇有些不安分，屡屡滋扰疆界百姓，更是大放厥词，流露出反叛之意。皇帝龙颜大怒，放眼朝中群臣，除了宁王之外，竟找不到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武将。沉吟许久，垂问宁王的意见。宁王心存试探谢之芳之意，假意举荐他自立门户，前往南疆建功立业。谢之芳端端正正跪于大殿之中，坚持不受，朗声道： 微臣不过是一介莽夫，全靠宁王殿下照拂，方才有此运道。若是不自量力，接了这个重担，一笑大方倒还罢了，耽误了军情，乃至影响朝局，那才是万死难赎的大罪过。听闻南疆地势复杂，又多有瘴气毒虫，莫说是微臣这样年轻的小将，便是打过数百场战役的军神名将，想必也不敢贸然深入。求陛下和殿下另择贤能，饶恕臣无能之过。 宁王见他并未忘本，而且颇有自知之明，行起大顺，三言两语帮他开脱过去，依旧令他站在身后随侍。冷眼旁观着太子提了几个将领的名字，皆被陛下皱着眉头否认。宁王在心里将满朝文武仔细过了一遍，忽然想起一个合适的人选，笑道： 父皇还记得当年一举收复南疆的何老将军吗？ 哦，你说的可是何清？ 正是。老将军虽然六十有二，儿子上回偶然撞见，瞧他身子骨啊还硬朗，弯弓骑马不在话下，底下三个儿子也已长成，都是从军打仗的好苗子。再者他在南疆素有威名，又得百姓爱戴，若是派他评判，或能事半功倍。 这位何清老将军虽不是自己的党羽，却是一位刚正不阿的纯臣，如若将他派过去，宁王倒也放心。陛下沉思了片刻，果然下了谕旨，命何钦带领3万精兵镇守南疆，连声夸赞宁王文韬武略，既有识人之能，又有忧国忧民之心，免不了又数落了太子一回，说他不成器，不能为自己分忧解劳。也是何当有事，没了姐姐在长安，谢之芳每日里和一群军中大老粗吃饭喝酒，与旧时好友应酬交际，因为厌恶自己的那个爹，连家都极少回，每日里恨不得吃住都在春风楼里。这一天他却不过宁王盛情相邀，捏着鼻子来到红香脆软的红袖招，本打算一如往常一般逢场作戏，没成想阴差阳错地招惹了一桩桃花债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